要去多应我为你，我母爱情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《秦琼卖马》。 早不我心

过了临台，淮中堡 的张派艺术家王蓉蓉也特意来为我们做助兴演出， 给各位演唱代表作《望江亭》，有请。 绝 是 有什么话跟我说，没问题。这么听一段张派的起见。 腾出

要宽宏，山法庄公那平诺要自由， 为大家介绍的目前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的李伯培先生，今天他将演唱奚先生晚年的代表作《范进中举》。 口葡萄，我不是七品金冠献葡萄，我本是身上亲自的大纸靠，奉旨很稳重一刀，我这个纸靠最公道，陛下章程有一条，伯国无事一概都不要，本道不去对上问定下了恩提调八十步，句句对当，平仄窈窕，好得你走也把心的写好，好得你打好青春奔心跑，好得你不分苗或草，好得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，好得你头发白牙齿全掉，好得你弓背有驼腰，年年考月月考核，我考死你这命的一条。 下面我们热烈欢迎天津京剧院著名花脸演员邓木伟为大家演唱《赵氏孤儿》。

只算回呀。 哎呀，丞相啊，廉颇老迈昏庸，不该藐视贤才，袖中丞相今身被金帐前来请罪，王丞相你要我多多的叫我孙的呐。 老将军，你何必身背金战破算的该是的忠良

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